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我们一块来说说2018北京高考考试说明啊。今天我们第一期解析节目上集，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可以随时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2018年高校特殊类型招生测试寒假陆续进行，考生需合理安排校考时间；东城中小学生冰雪运动系列活动25号启动，将在试点校铺设真冰场；国考首次分层划线，报考省级以上职位总分不低于105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从有关高校了解到，2018年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艺术类等高校特殊类型招生测试将在寒假期间或之后陆续进行。1月28号开始，北京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艺术类招生测试陆续启动，多数集中在1月底到3月初。北京科技大学招办副主任王静提醒，各校测试时间可能存在撞车的情况，考生要看清楚学校的具体要求，合理安排参加校考时间。部分学校的不同专业考试时间也不同，考生要根据报考专业提前做好准备。东城区中小学生冰雪运动系列活动25号启动，目前东城区中小学已经建成3块仿真冰场，另有2块仿真冰场正在建设中，今年有望投入使用。此外，今年东城区还将在试点校铺设真冰场，并对周边学校进行辐射。未来东城区将围绕冰雪项目主题，陆续开展冬令营、冰雪体验课程、冰球比赛、速滑比赛、花滑比赛、雪上竞赛、参观奥运博物馆等课程及活动。国家公务员局24号公布了今年国考的合格分数线，考生可以在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8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查询考试成绩。今年划定合格分数线时，既考虑到了新录用公务员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又兼顾了不同职位层次对公务员能力的不同要求。对省级以上含副省级职位和市县级的职位采取了分层划线的方法，同时对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职位予一定的政策倾斜。报考省级以上职位总分不低于105分，市县级职位总分不低于90分。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那么接下来呢，将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2018北京高考考试说明解析。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公布了2018年高考北京卷考试说明，与2017年相比，新版考试说明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略有调整， 语文学科中《论语》纳入经典阅读考察范围。如何结合春季会考与考试说明进行寒假有效备考？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两位嘉宾，清华学校校长、高考专家廖中阳。廖校长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清华学校顶级班语文教师马欣。马老师好。 大家好。 节目当中每年都说考试说明，那廖校长，您最想和家长和我们的同学们交流的是什么呢？ 试卷的命题的依据和参考是四条，叫北京市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 嗯， 这是一条， 一条，嗯 啊，然后呢，第二条是普通高中学科的课程标准，一条， 嗯，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考试说明啊，一条，各学科教材一条，这叫命题的依据， 嗯， 那么命题呢还要参考啊，咱们全国的考试大纲，还要参考近两年的啊，这个北京市的高考的试题啊，会考的试题， 嗯， 还有一个叫北京高考评价报告， 嗯， 啊，这七条其实我觉得呢都值得重视， 嗯， 啊，从一个老师的角度来讲都值得重视， 嗯，嗯， 实际上会考试题呢，从2015年春季开始，啊，对这个我们北京的高考的啊试题的这个形式指导性还是非常强的， 嗯， 会考这个东西，啊，所以大家还是应该加以重视啊。 会考里边的内容，会不会就是我们倒过来说， 嗯， 会体现了高考说明当中的一些要点？ 不仅仅体现高考说明，而且跟这个教育部对人才的培养方案都很关键。 嗯， 就是我们要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才， 嗯， 这里面分成三块，一个叫文化基础， 嗯， 一个叫自主发展，一个叫社会参与。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呢，在考试里面其实不太容易考核。 嗯 啊，因为纸笔考试嘛，纸笔考试可能考的更多的还是这个文化基础。 嗯， 那么文化基础分成两块，一个叫人文底蕴，什么呢？啊，人文的积淀、人文的情怀、审美的情绪；一个呢，科学精神、理性的思维、批判质疑、勇于探究等等啊。那么说到科学精神的时候呢，这点家长可能听了觉得有点云山雾罩，觉得不知啊所云，但是很关键。 嗯 啊，我们任何一个游戏啊，任何一个考试，我们最重要的是了解规则。 嗯 啊，了解规则，规则里面说刚才讲科学精神， 嗯 啊，理性的思维，啊，那么这点对阅读比作文， 嗯 啊，拿分更多很关键， 嗯， 因为阅读你需要，你很重要的就是你的逻辑思考的能力。 嗯。也就是说这部分其实体现在，嗯，最多的体现在了阅读上。 但是各个学科都有。 嗯。 但是语文呢，大家都知道语文这个学科现在很重要，对吧， 嗯， 你当你总分一致的时候，语文谁分高谁的排位在前啊， 对吧，那你这个时候你语文想总分多一分，那阅读肯定是个基础。 嗯。 啊，阅读想提高，啊， 嗯， 那你的逻辑思维能力得提升。 嗯。 啊，这点就是反过来啊，从他的要求再到考试的实践，反复的去推导啊，期末考试考完之后， 嗯， 在寒假期间到底应该干点什么， 嗯， 让孩子能够占领一个更好的位置啊，这是咱们刚才说的是主要是这个方面的东西。 没错，这个我补充两句， 是， 嗯， 就是咱们很多考生啊，包括家长对语文学科呢就觉得好像理科这方面的逻辑培养能力更强一些，其实呢不是的。 嗯， 从我们现在咱们参加工作以后，很多家长都会有体会，其实我们现在社会的需要，国家的发展需要，都会要求着阅读能力是一个基础当中的基础，核心当中的核心， 嗯， 所以其实我们锻炼学生综合性的深入生活的有创造性的这种阅读理解推理能力，其实是从语文的阅读啊这些题型当中来的。我们面对很多学生都是理科啊学得很出色， 嗯， 但是呢语文这里阅读却拿不到分数，他觉得是不是语文有问题，是不是我们考的都是比较荒谬，其实不是，其实是因为他的理解能力没有达到一个更高的层级上，所以他无法处理大量的信息，综合性的判断，复杂的推理，所以到语文考试的时候出现问题了。 实际上我们最近这几年看数据啊，咱就说语文这个学科，因为马老师在啊， 嗯， 这个明显的是理科生考的在大部分的能力啊题目的这个归纳里面， 嗯 啊，一共七种能力， 嗯， 有六种都是理科生考的比文科生考的好，逻辑分析能力对学生的语文成绩之间的这个相关性是特别特别强的。 你指的是 理科生的语文成绩， 对， 相对来讲在七个， 我们每年全市理科的语文平均分比文科要高好几分， 对， 这是大家没有想到的， 对，嗯，而且按照那个考试院归纳的数据，它覆盖成七种能力嘛，这七种能力里面有六种都是理科生比文科生强， 唯一那个不如的是哪个？ 是综合表达，就是我们要知道以前的孩子是这么考的低，这么考的高的。我们也想今年的孩子想考得高， 嗯， 我们还剩一百多天， 嗯 啊，我们该怎么办？ 嗯 啊，要倒过来推，我们今年的办法在哪儿？ 今年语文的这个高考考试说明，其实变化来讲还是挺突出的哈， 嗯， 就是挺鲜明的。 嗯啊，今年的主要变化呢，咱们很多家长可能也看新闻都关注到一些，嗯，就是新增加了对《论语》的考察，叫做经典的一个阅读考察啊。那这个考察的方式呢，主要是在我们的微写作或者大作文或者是阅读这几个题型都有可能啊，去涉及一道小题或者一个大作文题目。 嗯， 这个咱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刚刚过去的六个城区的期末考试啊。 嗯， 我们这六个试卷拿到手之后会发现，其中有大部分的一共是四套试卷，东西海潮四个试卷都是在微写作当中某一道题出到了《论语》的内容， 嗯， 然后丰台区呢是放到文言文阅读的最后一道简答题， 嗯， 然后石景山区呢是变成了大作文， 嗯， 那个议论文写作大作文出的是君子和而不同， 嗯， 啊，所以我们这六个区啊，实际上把这几种三种的可能情况都给大家展示出来了， 哦， 还是以微写作为主要的一个方向。 主要的， 嗯， 那也就是说新增的对《论语》的考察呢，在刚刚过去的各区的期末考试试卷当中均已有所体现， 对对对， 而且它考点可能覆盖的范围，刚才您也说了，微作文， 嗯， 大作文和阅读当中， 嗯， 那大概也就是在这个三块当中会有所体现， 对对对， 不会去说一个在这个基础考察部分去考你一个死记硬背的关于《论语》的 这个， 这 个我做点解释吧， 嗯 啊，我们可能对这个问题比较紧张，觉得《论语》我是不是都要去把它 背， 都要读一遍， 嗯， 甚至把它背下来，用不着。 嗯， 因为从我们这期末考试这些考题来看呢，没有任何一道题要求大家死记硬背， 嗯， 而是要把《论语》当中的思想精华和我们现实的生活去结合起来， 嗯， 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让经典活起来， 嗯， 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让它进行一种创新性的发展，创造性的转化。 那您所说的这个活起来就是要和这个现代生活结合起来， 对， 生动起来， 对， 嗯， 你比如说这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嗯， 就好比我们这一次六个区里头有两个区考的是君子和而不同，实际上把这个思想再阐发出去，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带一路， 嗯， 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命题， 嗯， 要和我们现实中国的发展和我们每一个学生个人的生活要结合起来。 那就这个白云的问题呢，马老师也给说一说，要不要把《论语》都给他们看完？ 不用都看完， 嗯， 我的建议呢是从里面选择几十条比较重要的，大概分成三个方面， 嗯， 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和教育思想。啊，我们是我日后我在我的自己的春季的班啊，大概三月份的时候有一节课专门讲到这个事情， 嗯， 我就直接把讲义做得很细致， 嗯， 到时候我们就分成这三个部分的思想，有哪些条目？《论语》一共是400多章，但是我们不用都读，有一些章节很琐碎， 嗯， 有些章节呢很深奥，有些章节跟我们高考的现实生活没有太大关系， 嗯， 实际最后去粗取精就是几十条啊，就是几十条， 嗯，也就够了哈， 也就够了。 看柯达他说想问老师啊，古诗文背诵一下子增加了，这个增加到70多篇哈，啊，今年都考吗？这可能是看到了这个新的高中课程方案当中古诗文的背诵篇目增加到了72篇。那么对于今年的这个高考生来讲还不至于哈。 今年高考生考试说明一下来看得一清二楚啊， 嗯， 最后我们还是跟往年一样，古文23篇，古诗词是22篇，一共45篇， 嗯， 这个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区别是没有，篇目是没有的哈。 嗯，对。 但是这个，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像这个命题的形式啊，包括这个难度啊，会不会有所提高呢？ 我们古诗文这一块呢，从去年看得非常的清楚。去年我们，难度最高的几道小题都是出现在古文和古诗词上面， 嗯， 所以它体现我们语文学科啊对于难度的一种诉求， 嗯， 古诗文会成长成为我们语文这几大板块当中难度最高的一个部分。 王老师认为用什么样的一些方法， 嗯， 哈，能够确保我们在这个项目上 能够有更好的这个提高。 北京卷的文言文和全国卷相比，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我们考的文章范围非常广。 嗯， 如果大家了解全国卷，会发现几十年来非常坚定的就考一样东西，24史人物传记。但是北京卷很早我们就开始拓展我们选文章的范围，包括现在我们期末考试拿到的卷子，你看西城区的期末考试考了一什么，考了一个文言小说，那就是迥异于大家过去的那种认识范围。 嗯， 那我们会考杂记文，会考赠序，会考序跋，会考这个论说类的文章等等的，所以要求大家要见多识广。 嗯， 哎，要多长些见识，多做点题，多读点文章，在做题当中去熟悉文章，在读文章的时候积累一些古代汉语的古代文化的知识。 嗯， 啊，所以我们如果去做这个文言文的培训的话，不光是要讲诗词虚词，课文里的那些注解要背的这些东西，它的作用越来越低了。我们现在更多要补充课外知识。 嗯， 哎，比如杂记文，中国历代的游记、亭台楼阁记，它都写一些什么主题啊？那你比如先秦诸子，他都讲一些什么样的思想啊？啊，你比如说这个序跋书序，那么他每一种经史子集各个部类的书序，他会有什么样的写法啊？哎，就这样的一些个知识啊，要大量的补充给学生。而我们现在很多的基层的语文老师、公立学校老师啊，他对这个比较滞后，他没有特别鲜明的认识到这个东西的重要性，所以课外知识补充还是一大短板。 嗯 啊，我就是在我的课上是把这个当做一个很重要的点。 新课标当中好像也有这一项对于课外教材的一些补充，啊， 对对对， 也有专题的这个说明。我看 对对对， 因为很多孩子都会说这文言文啊我看不懂啊，很多这个古文文体我都不熟悉。那他的这个目前这样存在的这种状况，是不是说就像刚才您说的，他涉猎的这些 对 少， 对 很少呢？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孩子们做题，有时候做一些外省的题目啊，都专注于24史人物传记这样的一个范围。 嗯， 但其实我们真的是需要大家通过文言文去了解到丰富多彩的、有魅力、有趣味的古代文化世界。哎，所以我们会让他们多了解各种各样的文体文章。 那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文体哈，古文文体， 嗯， 我们同学在课上啊，就是课本当中 嗯 有涉及吗？还是说必须要到课外去寻找？ 课本其实这些个文体都学过， 都学过 、哦，但是我们平时老师教的时候，重点都放在了字词串讲。 嗯， 这个方面上，语言的方面上， 嗯， 而没有看到它文学文化这方面，嗯，每一个文体的规定性，它的要求，它的写法，甚至说古人写它的套路，老师不讲。 嗯， 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些文章，自己去面对课外文章的时候就懵了。 月落清晰哈，什么类型的高考作文容易得高分？如果大家都写一个类型的，那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引起阅卷老师的注意了？ 这个文无定法，在我们北京市高考阅卷的时候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啊，没有一定的套路，没有一定的类型啊。那我们在这里非常严肃的警告警示各位考生，就是在北京高考的话，作文是一定不能有套路的想法。 嗯 啊，不能拿着一些个人物例子，然后罗织几段平庸的表述，就把这篇文章敷衍下来。这个分数是在北京卷是严厉打压的， 嗯， 一般都是30分上下，甚至不到30啊， 嗯， 这么一个水平。 30分上下，不到30，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水平？如果得30分， 三类文，就我们常说的三类文 了。嗯 嗯， 会有这个作文，比如说因为跑题哈，啊，会有这种情况哈，啊， 嗯， 然后一分不得的情况吗？ 所谓的零分作文呢，其实是我们近几年的网上的一个噱头， 哦， 啊，大家都这么说着玩，然后拿一些奇葩的文章在网上去炒作， 其实都假的哈， 哎，都是假的，因为在我们各省的阅卷当中，统一的原则就是您只要把这700字或者800字写满了，那怎么也有一个基本分20分左右，您拿到了。 嗯， 啊，不会说是特别的不人性啊，说你写满了，花了时间写出那么多字儿来， 一分没得， 不可能，除非是你交白卷。 嗯，一个字儿没写。 对，你交白卷，我就说一个好玩的事儿， 嗯， 比如咱们13年考的题目叫手机啊，手机对社会的作用啊，大家怎么看？那我自己那一年我去参加阅卷，参加阅卷的时候呢，如果发现一个卷子空白，当然零分了。 嗯， 但那个有学生他写了一句话，他 在这个卷子的几何中心位置对角线焦点处那一行、 哦、 不是正经想写的、哦、就焦点处的那一行只写一行话，叫做我就是想看看这么写得不得分，就这么一句话、 哦、 那当然就不得分了、 嗯、 因为这句话跟手机没关系， 没关系。 但是也有一个孩子呢说他写了一句话、 嗯、 他说这场考试真无聊，还不如回家玩手机，好给两分，明白吧？就这么着，因为你跟手机有关系，又占了一行字儿、 嗯， 好给两分。这、 哦、 这是我们判卷啊， 嗯、 就不会有真正零分作文、嗯。 那如果想不跑题的话，那这个审题呀、啊、扣题呀、啊，怎么样来做，能够确保起码不跑题？ 这个跑题呢，是我们很多同学容易犯的错误。为什么跑题？有的是马虎， 嗯 啊，这个题目一长，有些关键词看不到了，是讲的说我与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就这样的、 嗯、 啊。那这结果他写的是我的爸 爸， 那是对英雄这个词语理解的有问题。 嗯、这审题， 对他还有一个词没看见，叫假如。 嗯嗯嗯， 假如就不是真事儿。 嗯， 他跟他爸爸没一起生活过。 嗯， 他还没生出来的时候，爸爸就牺牲了。 嗯， 那叫假如，但他爸爸坐在对面，那就不能用假如这词儿、 嗯嗯， 说明有时候他这个题目一长，学生的有些关键词看不到，他分析不到位，这是马虎造成的，这是疏失造成的。咱得知道这里每一个词儿实际上意味着他想怎么考你，怎么弄你，哎，你得做一个清醒的被弄的人。 那怎么能够扣上这个题呢、 嗯、扣题的时候你得知道他这个题目最核心的矛盾点在哪儿。他把这个题目想厚、 嗯、 想复杂， 就每一个作文题您觉得都要去找到他这个冲突和矛盾点。 没错，不然的话、 嗯、 这个题目就是中考作文题或者是小学生作文题，不是就高考的题目，有他丰富的内涵矛盾的一个可聊的、 嗯、 可聊的空间。 真的都能想出矛盾来吗？ 都能，除非这是一个不合格的某个区的模拟题、 哦、那所有的这个冲突点矛盾点哈、啊，比如说是不是每个学生他想的那个点都是不一样的，但只要他是合乎逻辑的， 对， 他能圆的回来的是都可以，没有唯一的答案吧？ 没有唯一答案，这是一定没有唯一答案的、 哦、这倒是挺、嗯、这要是都能千奇百怪的把这些矛盾点都找出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是的， 就像老师看起来我觉得挺过瘾的。 如果孩子们都不套作，都能够写真话、 嗯、 写人话，不说鬼话，不说假话， 嗯， 哎，那就好办了。我们判卷也是充满乐趣的过程， 嗯、 但可惜现实当中啊，很多学生缺乏训练， 嗯， 他缺乏一个正确的引导，所以还是容易套作。 嗯，您觉得这个矛盾点和冲突点的寻找也是需要训练的？ 需要训练的，所以我们这个补习嘛， 嗯、 就是要训练这个东西。 那么大家相关的问题呢，可以在1月27号啊，到这个金华学校青云校区啊， 青云校区 来参加这个讲座啊，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啊，今天呢只能给大家容纳这么多的内容。4006507766，大家别忘了啊，先报名啊，因为这个每场的可能人太多的话，你会进不去。好，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廖晓和马欣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好，我是杨洋，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多少橱窗住过多少旅馆，才会觉得分离也并不冤枉。感情是用来浏览还是用来珍藏，好让日子天天都过得难忘。熬过了多久患难，湿了多长眼眶，才能知道伤感是爱的遗产。流浪几张双人床，换过几次信仰，才让戒指义无反顾的交换。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感。 2018年，时光流转， 新的起点，新的心愿。 我的新年愿望是更不容易起负担。 我的